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，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听次意武侠梦，拂衣而去藏功名。金庸原名查良镛，著名的作家，著名的武侠作家，他的读者遍布全球。在昨日下午在香港养和医院与世长辞，享年94岁。我想从昨晚到今天，全世界的华人都会纪念他，因为他给我们的人生留下了太多的印记。这些印记不只是小说，也通过那些屏幕让我们留下了那些印象，那些光影，也留下了人生的片刻时光。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从1955年金庸的处女作《书剑恩仇录》开始，金庸为我们展现了他瑰丽博大的武侠世界。一江湖一世界，真的是恩怨情仇的江湖世界。而金庸剧从1976年被嘉世开拍开始，至今已经整整40多年了，许多的经典被多次翻拍。让我们今天跟着金庸的经典一幕，体现武侠江湖背后的音乐秘籍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金庸剧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主题曲，这是1983年 TVB 黄日华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黄沾作词，顾嘉辉作曲，罗文和珍妮演唱。但就这首曲子来说，也有多少斯人已逝。不知道你对哪一部金庸的小说印象最深刻，或者哪一部金庸剧印象最深刻呢？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总是我第一部看过的金庸小说，那是《书剑恩仇录》。如果说电视剧版，大概也是当年的那些吧，比方说这一部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憨厚老实的郭靖，古怪精灵的黄蓉，心地仁慈钟爱杨康的穆念慈，还有诡计多端的杨康。金庸1957年写就的《射雕英雄传》多次被翻拍，而83年黄日版还华版的呢，被认为是最为经典。而这首《铁血丹心》也最认为是最经典最长久的金庸剧的主题歌。罗文珍妮共同的演绎，罗文的声音里绵里藏针，柔情似水，具有气势容魂；而珍妮强悍中透露着含情脉脉，两个人刚柔并济，可谓是香港武侠歌曲的巅峰。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潮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水浪几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？ 声笑，选自电影《笑傲江湖》。这份情怀，这三位老男人的演唱，金庸的配上金庸的这部整个的书，我觉得这份情怀真的是难以企及。这里我们听到就是黄沾、徐克、罗大佑三位共同演唱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首先先说书，放荡不羁、生性豪爽的华山大弟子令狐冲，在机缘巧合之下遇上曲阳刘振峰，习得笑傲江湖，并练就了五岳各派的剑法精髓，而与魔教圣姑任盈盈的相识相爱。这其中包括我们看过的书，包括书内的江湖，还有书外的那么多版本的笑傲江湖，真的是有多少的故事，有多少就像是书中说到的武林派别为武学们以及掀起的腥风血雨啊。而其中罗大佑、黄沾、徐克共谱的主题曲《沧海一声笑》，则是金庸的银幕的制作的经典当中的最经典，这份情怀难以企及。一直以来，其实我对金庸的《笑傲江湖》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曲阳的那一曲，太过于哀婉了。哀婉的音乐，我一向觉得太为哀婉的音乐不是最上乘的音乐，大喜大悲都不是最上乘的音乐。而且我每次听到这首歌，每次想到《笑傲江湖》，都会想到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。是啊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是进忧退亦忧，然而何时而乐耶？其比曰：先天下忧而忧，后天下乐而乐乎。 每当沧海一声笑的歌声响起，真的总会伴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名字，不只是金庸，还有包括徐克、黄沾、胡金铨、许冠杰，还有林青霞等等等等。台湾共有另一个响彻武林的名字，笑傲江湖。从1990年到1993年，徐克电影工作室出品了三部取材于金庸小说的《笑傲江湖》系列的电影，其中最先面世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《笑傲江湖》，更是被誉为新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。它试图融合了武侠、历史、言情三种不同题材的故事。在《笑傲江湖》之后是《东方不败》。曾经琼瑶片的女主角林青霞拓展出了一片新的天地，林青霞的女性美和中性美在她扮演的东方不败的身上水乳交融。来听吧，我们来听听吹音乐版的笑红尘。江湖三部曲，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二部是东方不败，而第三部是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。这其中无论是林青霞还有很多，其实这部电影这部系列真的让我们圆了一种武侠的荧屏之梦。这套电影与电视剧是完全不同，而电影真的也可以还原了整个的金庸的小说，令狐冲一出，金庸的小说为之一新。在绝大部分金庸迷的眼中，好恶由心、率性而为的令狐少侠，绝对可以入围金庸与飞雪连天射白鹿、笑书神侠倚碧鸳所著的江湖世界三甲。是啊，天下风云出我辈，一入江湖催。来看看大家的发言。那一波金庸的这些影视音乐，很多潜水的朋友都出现了。微笑你好，说感谢你的音乐，深深怀念金庸先生。是啊，怀念这位大家，其实也怀念自己曾经的过往那些岁月吧。还有 he 也是这样。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，二月之花说了，好逍遥快活自在。配乐中好有中和风，是这样啊。有的朋友是在乐友会中还没有打开收音机，像云说了，看见大家讨论的内容就打开了收音机，还好没错过这一段。当然了，是啊，有不少斯人已逝，黄沾也不在了。橘子先生说了，前段时间刚看完《射雕》，哪个版本的《射雕》啊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看一次心灵的感受都会不同，看来是经典的版本。再回首依旧说，80后的我们当然是《射雕英雄传》印象最为深刻。恩卓说了，最喜欢的是《倚天屠龙传》，还有《书剑恩仇录》。哎，我也喜欢这两部。怪哉虫说了，《天龙八部》《笑傲江湖》我的最爱。是啊，我也是武侠迷，金庸的所有的小说我都看过，真的可以光荣的这样说，而且有他全套的小说，真的是自己曾经的一个成长岁月，而且也伴随着我们一直有着这些记忆。 来继续听吧，金庸影视作品当中的经典之作。射雕三部曲中的倚天屠龙记则将时间跨度到100年后的元末，这于群雄风起江湖动荡的广阔背景之下，由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的腥风血雨。2001年吴启华离资佘诗曼啊、哦、佘诗曼那时候真的是哎呀他可真的是驻颜有术，以及2003年苏有朋重新翻拍的都很经典的《倚天屠龙》，而主题曲中让人记忆犹新的，则当之无愧是周华健为1994年马景涛版演绎的主题曲《刀剑如梦》，真的是江湖豪气在歌曲中展现无疑。 我心一场春梦，生与死一切成功。 匆匆恨不能相逢，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。 是古典影流行上半时段，今天是周三，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就用这些经典的音乐来纪念金庸大侠，来感怀我们的江湖武林的曾经的岁月。好了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，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古月和你，一会儿再见。 金秋最美幽兰山，红叶浸染铺风岭，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，赏红叶住民宿，吃亚河了，这里有你要的乡愁。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，千人宴会、祠堂温泉、星级酒店，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。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。 坐拥新机场，难忘雄安城。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变化太大，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，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，办值得。 有一个大的机场，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。 哎呦，太庞大了，真是雄伟壮观，感到非常自豪。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，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。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，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、书香家庭、金牌阅读推广人、最北京实体书店。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持续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，今天中午到夜间本市继续维持晴朗天气，扩散条件有利，适宜户外活动，但是昼夜温差大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。一天中冷暖变化较大，穿衣问题要因人而异，适时适度增减，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发生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，适宜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，来关注影视资讯。10月31号，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与中央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合作推出《中国一分钟》地方篇系列微视频之《北京一分钟》，纵览改革开放40年来首都发展的独特风韵。再来关注。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昨天病逝于香港，享年94岁。据报道，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拍摄《笑傲江湖》VR 电影，预计2019年正式开拍，只可惜他等不到了。金庸2001年在浙江大学演讲，曾被学生问起笔下的主角谁的武功最高，他当时回答：“这个不太好说，男主角我最喜欢令狐冲、杨过、萧峰，不过郭靖武功很好，算是第一吧。郭靖为国为民，我是很佩服的。”从昨天到今天，金庸先生病逝的消息也是刷爆朋友圈。最后再来看，英国广播公司3年前邀请影评人票选出好莱坞百大佳片，30号推出票选百大非英语片的榜单，共有67位导演、24个国家和19种语言的作品入选。法语片有27部进榜，华语片有13部，意大利文与日语片各11部。已故日本名导演黑泽明以《七武士》和《罗生门》高居第一和第四位。华语片中，王家卫的《花样年华》排第9，名次最佳，而陈凯歌的《霸王别姬》排名第12，侯孝贤的《悲情城市》排名第18，杨昌德的《一》排第25，张艺谋的《活着》排名第41位，李安的《饮食男女》和《卧虎藏龙》分居54和78。

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攻读暮年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来飞去满天的飞絮是幻颜你的笑脸，春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。是啊，就像歌词这一句，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，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。 秋来春去红尘， 是说金庸还是我们逝去的青春岁月呢？ 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， 胡一刀的侠胆义感，胡斐的聪颖重情义，雪儿的蕙质兰心，还有程灵素的聪慧惊艳，苗若兰的温婉动人，这是雪山飞狐上演着家族不为人知的秘密，纠缠不清的儿女恋情。这部剧也有很多的版本，像85年的 TVB 吕良伟版，当时邀来了乐坛的鬼才黄沾填词，顾嘉辉作曲。而流传最广的这一版的雪山飞狐的音乐，当属91年台式翻拍，邀罗大佑作词作曲，凤飞飞演唱的这首片尾曲《追梦人》。 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 逝去的岁月不光是逝去了，它还在，就像歌词中说的，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，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记忆，这些记忆都是我们的，不是逝去的。 不眠的日子 微笑也说，是啊，怀念被金庸先生作品陪伴的那些岁月，那是曾经的我们，有了曾经的我们才成就现在的我们。还有微信里一般的老古说了，许冠杰版的令狐冲应该是比较接近大家心目中令狐冲的形象的，哎，我也同意。还有我的好朋友很喜欢吕颂贤版的令狐冲，其实每个金庸迷都有不同的自己心目中的各种的武侠形象，就像是刚才二班说的，安卓说了最喜欢这首《追梦人》，可能有的朋友更喜欢《刀剑如梦》，有的朋友更喜欢《沧海一声笑》，这些都是我们的爱，这不妨碍我们对这个武侠世界，对金庸的这些作品的热爱。再来听一首吧，来着另外一首有着不同的感觉的歌，同样也是我们的记忆。好个 Flamingo， 在这首歌曲中 剪算 那里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精阔阔雪漫漫共谁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热情像迷踪。花光心计，爱竞逐镜花那美丽，怕幸运会转眼你逝，为担真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远世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日太执信一世，为悲欢哀怨到着迷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痴恋的人。走不到色相代替，参不上参不到这条难题，但风雨与庄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船竟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热情像埋葬，趁福敏与庄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热情像迷踪。花那美丽，怕幸运会转眼了世，为贪执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了世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人太执信约誓，为悲欢哀怨到着迷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，找不到色相代替，参一生参不到这条难题，吞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热情像埋葬，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落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热情像迷踪。 古典也流行， 我们从金庸的小说中，包括荧屏作品中，学到了太多太多。就比方说江湖是一个萦绕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个中国人的情节，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概念。我们熟稔它，大概就是因为很多金庸的小说，当然也不乏其他的人，包括古龙，我们熟稔它，熟稔它，而且他们离我们似近还远，我们明白它，可它让我们似是而非。但是我们从懵懂之中慢慢的顿悟明白，江湖是人的江湖，人是江湖的人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关于江湖的那些传说到底是什么样，有时候我们在书中，在荧屏中找到了不属于我们的生活人生，我们在这些荧屏中也感受到不同的色彩。而这些歌呢，我们现在听到的依然是周华健的歌《难念的经》， 选自《天龙八部》。哎，说到《天龙八部》，我又想到一个话题。刚才大家也说过自己喜欢的金庸武侠中的人物，那么你喜欢哪种武功呢？降龙十八掌、九阴真经，还是哪一种？真的是江湖的世界，一直的江湖的岁月，无论是手中什么样的兵器，无论是手中你有多好的武功，江湖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了。还记得《天龙八部》里那些人物吗？乔峰、段誉、虚竹、慕容复、王语嫣。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这首歌可真是，相信你一定也记得，爱江山，更爱美人。 诉不完深情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，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。